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好發脹喎，我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係你知唔知嗰條牛肚係多到我初條第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買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舉藥 嚟 啊？ 舉藥。咁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出，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加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嘅攞攞攞攞得好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攞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國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星期五晚足球頻道，現在開始。 好，翻到嚟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第三节，咁啊继续有我啦 ，Chip 叻啦，有师兄啦，有啊慈生同埋呢个京日啦， 仲有推咪嘅夏萨特啦， 夏萨特啦， 又系冇杰斯啦， 杰斯就事亡啦，今日就缺席啊， 真系事亡。 啰柚比较痛啲，所以休战一下。 输4-1对佢打击真系好大， 太大啊！好啦，咁啊讲下今个礼拜啲正波啦， 系 我哋睇翻英超有一场热刺对车路士嘅大战啊， 头场啊，头场 早波嚟噶， 早波嚟噶， 伦敦打比。 咁啊，大家都知道车路士呢轮就雖然贏波啦，咁啊，但係就冇乜霸氣。咁啊，但係依輪熱刺咧就好似好翻啲。 相反，熱刺又嗱杯賽歐霸啊，唔係係歐霸啦，歐霸打得好好啦。咁另外聯賽杯亦都係大比數咁贏啦， 即係開始上軌道咯。 最上一場就2-0贏呢、這個，係贏1-0就絕殺咗呢個對手啦。 佢真係自從有引入咗艾力神之後， 真係 提整咗個隊波， 提整咗 好多，即係冇咁夠腳踢個隊波。 但其實我一場都冇睇過艾力神之後嚟咗，因為太多波睇睇。 係啊， 我又想知道艾力神一個作用如何啊？ 你就算唔係話淨係純粹講艾力神咧，何志比喺歐霸同埋聯賽杯嘅表現都係幾好嘅，即係同埋迪波爾， 即係多咗上陣機會，何志比 多上陣機會，係啊， 嗯，係啦，咁啊，所以就即係呢輪熱刺，即係起碼艾力神喺度咧，就蘇達度就冇咁孤獨， 係 啊，即係喺前邊哇，啲荒茫四野都冇人嘅，即係隔離左右就係得個 Chadley 啊，左邊 Chadley 有啲有唐生嘅，係咁啊，而家有翻艾力神就好啲啊嘛，即係起碼成個即係四線結構比較即係緊密啲，蘇達度就打得舒服啲，咁就所以呢場波嚟講話熱刺主場喎，咁啊主場就 睇翻賠率好似都好五波喎， 都好近嘅， 咁你車仔始終都唔係一隊弱旅啊， 冇錯啊，即係叫做即係。都叫做應該叫四，即係頭四啦，叫做係嘛， 咪咯， 爭標分子啦。 你想佢輸真係好難嘅車。 但係好坦白，我真係再講一次，以今時今日車路士呢隊波嗰啲防守能力咧，我話真係幾擔心， 執得到嘅。 唉，真係 執得到，但係要時間咯。 即係我覺得以一個摩連奴打咁打防守嘅球嘅教練，揸住一隊 進攻球隊咯。 我揸住一個 攻擊球員， 即係啲有啲防守。 球員的能力真係比較弱嘅， 弱啲啊。 咁譬如大衛路易斯，我成日都講啦，唔再講啦。泰利就年紀開始大啦。咁啊， 前年已經開始已經見到嘢 嘅問題都係，其實 舊年直頭已經係你見到路太盡出噶啦，根本上 係啊， 即其實個問題根本上由佢離開車路士開始， 冇改變 到佢翻嚟，其實佢嗰個主力都冇乜大變動咧，都係一個即係年紀老化就大家知啦。咁佢要面對翻呢個問題咯。 仲要睇下前面係出伊杜奧，就係出呢個費蘭道托里斯，係真係難講。但係有一個好肯定會出嘅。就是奧斯卡 阿薩特都預咗， 阿薩特就亦都應該會係應該會出嘅， 辛苦你啦，辛苦你， 真係靠曬你啊！呢個真係 食都食飯靠你啊！ 咁啊， 靠馬達啦，想多啲馬達出嚟咯。 哦，咁啊，獅子口中嘅契仔啊，安祖斯出嚟又會唔會出咧？咁啊，真係難講。 應該會嘅。 因為佢哋當中好多選擇，咁啊，周中就韋利安同埋迪布尼都有出。 系， 咁就 好似有個重傷嘅車就係， 肩高咯，係咯，咁啊，但係啦，咁就中場就拉美利斯就應該冇問題嘅，雖然嗰場 冇出米基爾啦， 啊唔係㗎， 出林柏特拍呢個拉美利斯， 哦唔係喎，呢幾場 即係硬仗你呢兩個好似好啲喎， 係嘅，應該出翻林柏特就好啲嘅， 唔係我同意師兄所講米基爾，我睇呢兩場波係有進步嘅， 係好翻啲嘅，咁但係。真係好坦白講，我作為車仔擁撚今時今日對熱刺作客，我真係唔敢話贏。 都係附近啫，都係啲街坊啫。 唔係我唔敢話贏啊，真係 但你要車仔輸真係難喎。即係 唔係呢場波其實考牌㗎，即係不過兩 個都考啦。 兩師同大戰 呢個保亞斯啦，因為 師兄弟啦， 先後都係即係教過波圖啦， 都係。亦都係跟過阿 Bobby Lawson 啊 ，Bobby Lawson 嘅高足啊， 係啦， 因為嗱，韋納斯波亞斯本身嗱，佢喺英超咧，其實已經失敗咗兩次嘅啦嘛，一次啊車路士俾人炒啦，另外一次就係入唔到前四啦，上季係咪先？係 啊， 咁其實呢次已經我諗今季差唔多係第三次嘅啦。 今季就真係佢要 即係決定到佢係咪可以躋身頂級領隊嘅行列。今季其實佢要交啲嘢睇。 其實今年熱刺就應該起碼要前四嘅，起碼講真咁就。 但其實依家個頭都開得好靚，雖然 輸咗一場， 頭嗰兩三場咧係絕對有運氣嘅成分嘅，係運氣嚟嘅，真係。 咁你點都但有成績，即係有實力，諸如都要有少少運氣因素嘅。 同埋佢哋呢兩場波所踢出嚟嘅波就都真係幾好睇㗎，幾好睇。 買走阿巴爾就冇乜話月息囉，因為佢入咗好多高質素嘅球員。 係艾力神啦， 人腳就真係夠曬㗎啦， 夠曬㗎啦。 咁就睇下究竟可唔可以又睇人腳又好鼎盛嘅車仔囉，咁就。 咁唯一少少擔心啦，我覺得就蘇達道其實入嗰兩球波都係12碼，三波就暫時就未有嘅。 其實咧，而家嗰個夾法咧，真係可以考慮試下用翻迪科爾打正選會好。 迪科爾打聯賽杯都 OK 啊，少少周中 佢打聯賽杯 4231 係啊，其實就算箭頭 4312， 佢做唔到單箭頭嘅。 唔係即係唔打單箭頭，蘇達 佢打十號，佢打十號又唔得。佢有冇十號個特質啦？ 咁我諗都係用住呢個陣， 即係似乎係列納當年嗰個442或者4411咧，用一個高中鋒搭一佢咧，就會啱佢踢啦。因為佢真係試過好多次被換入嚟後備又好，正選又可以，熱刺咧試過打爭箭頭咧，就帶住個波咧，佢突破唔到啲後衞，同埋咧個身形咧太容易俾人食住個位咧， 搭呢個艾迪巴約咯。 阿迪巴約啊，睇翻啲傷兵咧，就熱刺就卡保爾就要投啦，即係個防守中場，連龍亦都係啦，咁就艾迪巴約咧就冇得出，即係唔會出場嘅。但係個原因咧係暗窿嘅。唔知喎暗窿喎， 唔中意佢咯，買唔到咯。 暗窿嘅呢個就 冇傷冇成。 唔係，其實咧熱刺節已經係準，根本係放棄咗呢個球員。但係不過問題真係 係 因為好多時候個人唔係係其實有 當年皇馬嗰陣時候，摩連奴仲喺皇馬嗰陣時候要佢嗰陣時候。 要神早放啦，凡 唔係其實係有一兩間球會針過佢，係因為人工 師係嘛，土耳其 以前有嘅有嘅聽講過嘅，咁啊總之 艾迪巴個問題咧係佢人工太高啊， 冇啦， 同埋咧阿保亞斯咧，其實中間有段時間咧佢。被容許佢自己翻去佢自己家鄉咧，所謂處理家事係放咗兩個禮拜假嘅，所以佢嘅狀態一定係非常非常差。 係咁啊，所以就真係似乎阿迪巴約就成為一個內人尋味啊。咁啊，至於車仔頭先講 Van Kinkle 啦，咁就唔使諗啦。拉美利斯馬達就可能後備嘅，拉美利斯係難講㗎，因為上一場係傷出㗎嚇，可能呢場唔出得㗎。 我諗關鍵真係唔好用。大衛路易斯就我覺得會好好多 嘅。睇下點啦。 你出翻即係你因為卡希爾睇翻泰利正正常常，冇乜甩流到。 其實我覺得其實係會好嘅。兩個英格蘭中 大家即大家知道唔會亂嚟。 喂，你起碼語言上都溝通到先啦、啊。 你大衛路易斯真係好多場都係嗌唔。 啊，你好明顯你睇到個後防個鐵三角就係獅子。喺車路士咁多年，泰利喺英格蘭本土人，亦都係車路士隊長。咁你夾埋加利加希爾，基本上係一個無論輩份又好，嗰、那個語言溝通又好，或者球會嘅 background 都好，其實呢個組合係幾好嘅喎。因為你就算而家你踢而家歐洲嘅球會，或者你踢英超，其實都無需要真係太過執著，係咪太過頂級嘅中堅？其實好多隊球隊已經冇咗頂級中堅㗎啦，個市場上亦都冇供應㗎啦。 對面熱刺都係雲湯跟加多信 啫，所以即係相對嚟講，我覺得你反而呢啲咁嘅比賽，實際啲你話個息路。即係溝通多啲提搶，咁啊、其實仲好過咁樣你出過，即係反而我覺得 失嘅大衛路易斯啦， 係啦，我會覺得 係咁樣啦，唔好用佢好過啦。 咁啊，呢場波就我個人睇就打和啦，打和都已經好好噶啦，好坦白講。 都同意。係啦，我就覺得車路士都係好難輸啦。咁同埋熱刺嘅功力我就唔好睇得咁 係咯，唔好睇落 咁樂觀。佢係鋭嘅， 因為始終喺我心入面仲好記得嗰幾場一比零一比零。 或者係一個考驗嚟啦，尤其是有一場對卡迪夫城。 因為以往贏嗰幾場順都係比較對弱啲球隊啦。 好啦， 車路士畢竟唔 係。同埋以熱刺嗰啲咁嘅攻勢咧，摩連奴要守佢其實唔難嘅。真係好容易守嘅嘢，因為佢冇乜路數，同埋冇乜一個完整嘅進攻戰術或者個方式去入波嘅。其實 我諗艾力神好緊要啊！呢啲因為對於熱刺嚟講嚇，咁啊，另外睇其他嘅比賽啦，曼城啊，曼城嘅作客 維拉 對維拉啊，維拉講過啦，賓迪基咧。就係、是、受傷嘅，咁、哦、一受呢、這個球員一受傷咧，都真係非常之大鑊。 曼城啦、啊，點睇曼城都係由4-1到即係上一場又5-0啊，即係去到呢場都 應該係、啊、應該呢，但係去到呢場應該是海鮮位嚟㗎。係 咯，古華位啊， 啲海鮮位。 但係真係頭先講啦，維拉一冇賓迪基，即係前面艾邦拉荷拍住一個叫做 Kosak 嘅球員， 唔好睇少呢個維拉嘅防守力弱到幾？ 我唔係維拉防守力今年係唔係太弱嘅啫， 即 係 好翻啲咯， 好翻啲，但係個前面少咗一件，真係咁大隻嘅賓迪基咧，就真係好問，我真係覺得好問真係、 啊。我就覺得有機會，甚至曼城會贏得幾多。 我想睇下曼城會唔會出祖維迪。其實我想 有機會啊， 有機會㗎，有機會㗎。 呢場可以放係 可以出㗎，因為阿古路就有少少傷，就唔 個狀態都慢慢上㗎，都係 啊，都可以去用下嘅。咁啊，仲有啦，咁就曼聯啦，咁啊對西布朗， 大炒 係咪真係大炒到啊？ 西布朗啫， 西布朗前面都 OK 嘅喎，有 Seth Young 有， 係咁買人喎、啊，西布朗， 犀利喎！ 曼聯主場我覺得點都提高啲，即係起碼一定贏啦。 嗱，首先第一就雲佩斯出唔出得咧，就一個好大嘅問題。 小豆都夠曬啦， 咁啊唔知噶嘛，小豆佢嘅啲人認為 B team 嚟噶嘛。 小豆個問題真係有時俾佢打正選又唔知點解佢可以好冇型。 差啲嘅， 都係嗰句，即係呢場 配搭啦呢啲。 即係睇翻曼聯，我諗真係要睇下出場陣容啦。 咁呢啲係時候反下底㗎啦，大佬，你對住啲弱少少嘅， 即係 你唔係傳統嗰啲即係榜首嗰幾隊，開始應該。會贏翻啲波㗎啦。 咁啊，呢場曼聯就主場，咁啊主場如果真係香咗俾西布朗都 幾大鑊啊！真係好坦白講啊，真係啊難講㗎，真係即係譬如出即係譬如出出楊格嗰啲喎，真係即係打少就如同打少個啊！阿傑斯石， 不如估下楊格喺呢一場出唔出？ 我估唔出，我估唔出，因為之前嗰場其實嗰個插水咧，其實係全個英格蘭球壇，包括佢莫耶斯都係批評得幾緊要嘅，即係都係話即係莫耶斯都講過啦，就係話佢係。佢需要同佢私底下傾一傾，即係改善下呢個插水嘅問題， 即係改善一下個演技嗰啲嘢。 咁我估而家風頭火勢，再加上即係佢個位唔係冇底杆踢啊，咁你對住西布朗，可能對用蘭尼呢啲球員嚟講好過佢 啦。嗰啲啦， 我覺得蘭尼啦，起碼用蘭尼。 即係莫耶斯同費格遜真係好大分別啊！即係費格遜啊，點都 個人比較老實啲咯，莫耶斯。 莫耶斯真係老實啲嘅真 係。咁啊，我真係有啲保留啊。 咁啊，要係欣賞嘅莫耶斯啦，唔係太多壞嘅。 蠢蠢地嗰種老實啦， 你傻嘅，呢啲嘢唔暴露出嚟嘅啫，永遠係最個外表係最中意嘅嗰個，分分鐘係最壞的。 雲貝斯咧，雲貝斯點啊？而家 上咯，應該我估唔會出啦。 係咯，真衰，即係俾我喺你，我哋喺節目度話一話佢個鼠系嗰度，佢又唔敢咁快出啊。 如果你話一話嘅話，佢點都腳好耐啦。 我都話咁犀利， 唔係應該係應該冇理由冇咁快嘅，大佬，我真係講笑。 利物浦啦，利物浦咧，你 尾場咗場阿仙奴， 你想講 埋 啦， 係啊， 跟翻日子講， 跟翻日子啊， 阿仙奴就作客 對 史雲斯，咁就史雲斯喺聯賽杯就 出局啦， 出局啦， 埋心水， 咁我睇就都係放棄嘅多噶啦，咁啊似，咁但係阿仙奴就近況相當好喎，啲運又幾好喎，十二碼都射贏， 全英超呢輪最好球運就阿仙奴啦， 係啊，最好球運你擁。阿仙奴嗰個又咁好運啊，又真係 和咗佢嘅 成日，唔係喂，提一提大家喎，呢個即係踢完呢週之後，周 歐聯 有歐聯跟翻，歐聯歐霸跟翻， 有歐聯首尾喎，咁啊，但係史雲斯都有歐霸首尾嘅喎， 係啊，歐聯歐霸總之兩隊， 史雲斯擺明就 係歐霸嘅，係啊，咁就呢場波 咁真係要評估下喎，可能真係阿仙奴真係會再高多決喎， 唔出奇㗎，唔出奇㗎，因為我可以同你講咧，阿路特納本身咧係真係非常之豐富歐霸經驗嘅， 係 佢喺踢歐霸係特別好成績嘅， 係 而我亦都相信史雲斯今次亦都係決定喺個歐洲賽即係歐霸裏邊咧係 踢耐啲先， 先希望係踢耐啲，呢個係會諗住揾到個發展嘅史雲斯， 我諗傾好咗嘅，可能 我亦都好。即係好相信佢季初點解踢啲咁英式嘅波呢，就好明顯就係、是、其實佢有好多用波嘅戰術呢，譬如啲歐陸式嘅戰術呢，會用返喺歐霸嗰邊會多啲嘅、所以嚟計佢季初可能會用返啲英式戰術。 有一點我都同意經一講話，即係用兩套方法去針對，但係總括嚟講呢，其實我覺得史雲斯今季季初係幾冇球運嘅，好多場波都好冇運嘅，即係有時唔係話佢特登想發揮得差，而係你見到佢用心踢咧，都唔知點解下下都 二比二嗰場就係有啲混仔先。 嗰場不過嗰場我覺得唔 fair 即係你講對利物浦嗰場，我其實我好唔中意嗰場波，因為其實你嗰場波係導致到利物浦都睇唔到佢真正嗰個實力喺邊度。真係㗎，會好影響㗎。咁而家你發覺原來係啦，料咗出嚟，你冇咗葛天奴，你嘅利物浦其實完全真係好難，即係揾到一套殺食嘅方法。其實而家好慘嘅，你傷咗葛天奴，咁你阿蘇又未回復翻佢嗰個狀態， 真係爭好遠， 爭好遠。 葛天奴係啊， 呢度可以失好多分嘅。 真係阿蘇搭葛天奴踢翻兩場先至投， 係啊係啊， 爭遠啦， 係啊係啊係啊。 咁阿天奴作客就。我覺得奧斯爾始終都係世界級球員嚟嘅，真係成，真係史雲斯 咁貴神嘅， 咁係啊嘛，球員係啊嘛，大佬啊，真係 歐洲助攻王， 係咯，歐洲助攻王，咁啊，咁啊，就係睇奧斯爾都夠啦， 會出咁密啊， 都 唔可能會俾部分球員唞唞啫，尤其是周中會打歐聯嘅，例如可能你基奧特嗰啲啊，或者 歐聯 韋舒啊，可能一兩個主力部分可能會踢。 咁啊，如果唔出基奧特就即係要諗諗。 基奧特就冇乜 alternative， 歐聯 應該都係要 主場對拿波里啊，嗰場硬嘢嚟嘅， 咁啊睇下雲家點諗啦。 即係如果大家打算就投注啊，睇一睇。 不過同你講咧，Mitchell 咧係利物阿仙奴黑星嚟㗎。 哦，系啊， 要小心啲呢个。 好，咁啊，另外利物浦就作客就新特兰啦。新特兰而家领队就悬空嘅，仲系 就由呢、這个 助教， 助教顶上， 叫助教顶上啦。 Kevin Ball 咁啊，啱啱换，咁啊，通常啱啱即系即系一堆领队一走咧，通常就可能会反底噶。 真系有啲运滞啊！啲有要呢场，好明显呢场一定会搏命嘅先嚟对，即系利物浦先撞埋去，真系 咁啊！而家個領隊就代任領隊啦，就係、是、Kevin Ball 啦。咁佢咧就講咗就話想長期做領隊嘅，即係又唔想做暫代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有好多即係人選啦，就喺度揀緊啦。咁暫時呼聲比較高就係呢個普爺啦，普爺啦。咁普爺就 confirm 咗佢就係想做嘅，咁咪浸介緊。咁啊，星期二嗰陣咧，我講過幾個人選，譬如麥卡倫嗰啲都有機會。咁迪馬提奧咧已經講咗佢唔會啦，佢唔會考慮。 哦，佢唔考，即係因為細球會唔考慮啊嘛。 唔關事係，好多問題呢度。 你續佢啦，星期一就有場包尾嘅，就愛華頓對紐卡素。 係愛華頓對紐卡素，愛華頓個即係。仍然聯賽裏面都係不敗啊！ 雖然啱啱輸咗聯賽杯啦， 聯賽杯就輸咗。 調翻轉紐卡素聯賽杯贏嘅喎，咁啊贏得幾清楚，贏列斯嘅應該係。 係啦，冇錯。咁就咧，愛華頓個方咁好，啊盧卡古啊，巴克利又咁飛，巴里又咁犀利，就揸住個主場。對面紐卡素咧，今年啊 C C 似乎表現就麻麻地嚇。 係啱啱就不過又入波嘅，啱啱嗰場聯賽杯就 聯賽杯入。波啊，咁就利美啊，反而 OK 嘅，利美就都有啲入球。 利美同埋呢個賓 賓 尼 化 就係最對版嗰兩個啦。係 啦，咁就似乎睇個勢，愛華頓都應該揸住主場都。 我會睇好小勝咯， 睇好少少啦， 睇好小勝咯，係啊， 點都睇好少少嘅。好啦，咁就應該 英超 差唔多啦。咁咧就要講下西班牙嗰邊啦，有一場大波，咁就係馬德里嘅打比賽，皇家馬德里就對馬體會嘅 四點鐘嘅波啊， 好難估啊！ 星期六晚， 皇馬其實真 係係啊，因為就今年馬體會即係之前都提過啦，防守啊相當之好， 希望你打得越好。 係啊，咁啊皇馬咧。咁其實睇過即係最近 C 朗就好犀利，咁啊連續入咗好多球啦，每一場波都有入波咁滯嘅， 頂住頂 住啊！即係好似 L 即係啱啱嗰場對 L 切都係兩個嘅入球， 啊， 所以 C 朗 但係你睇得出 C 朗係比上一季即係冇咗奧斯爾之後咧，比上一季入得辛苦 辛苦 辛苦。 咁呢方面就即係俾機會去證明佢嘅身價 啦，真係睇下佢係咪真係值當年咁貴。咁樣買翻嚟啦，就真係要。 同埋值唔值個新約啦？全球最貴嘅球員。 全球最貴 咯。咁啊，呢個世界級球員咁靚仔，我非常睇好嘅。 哇！咁樣嘅啫。哇！ 針對邊個先？ 咁真心。 咁啊。係咪都係做用阿盧比斯打龍門？ 係啊，應該係啦。因為盧比斯最近嗰幾場波都 OK。 係。 好似話。 卡斯亞斯傷好 佢操緊㗎喇， 操緊 係咁，但係真係好難換住囉，因為盧比斯打得都幾好嘅。 但係另外皇馬有啲即係我哋上季未有個中堅新仔啊， 華拉拿就上一場波已經有後備㗎喇，應該 會有一出啊。 但係我諗暫時比比同拉莫斯都打開，就冇理由換嘅。係咁啊，反而就剛查奧嗰邊咧個位咧就啱啱上一場先開始打，咁就究竟呢場出唔出咧？因為馬歇路就應該未必出嘅，係啦，因為就有少少傷。 好 咁啊，中間就摩迪應該正常就應該摩迪就帕基迪拉有機會，但係啲伊拿拉文迪就唔會呢啲咁嘅場合就會出㗎啦。個問題就係巴爾啦。究竟出唔出咧？呢場波嚇，因為上一場 要出啦， 因為上一場冇出， 貴買翻嚟。 喂，大佬咁貴買翻嚟，原來我哋擺嘅冇可能嘅話，大佬。 咁啊，要睇下，因為上一場對 L check 嗰場，佢就巴爾冇出嘅。 係啦，咁老師話齋，乜嘢都講。 唔係，真係流力打呢場。 真係非常坦白的講啦，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嘅皇馬咧 ，C 七啦，第一個啦，同埋 EC 高就非常之緊要，又係 C 七嗰啲。招牌嘅靚罰球咧，就幾乎場場波都起碼有一球嘅，啊，所以都 第 咩球啊入啊？ 入一球啊，場場都起碼有一粒啊 ，C 朗起碼噶啦， 好犀利啊，真係唔係講笑啊，仲有佢啲頭槌咧，哇，真係。即係我講世界級球員係真心㗎，大佬，唔好話，唔好就話我假意啦。 嗱嗱嗱，俾你講多次，我聽到你話唔係真心㗎。俾你講多次啊！ 唔係由頭到尾我都唔係話你係咪世界級球員咯，我話靚仔個問題啫嘛。 唔靚仔都可以踢波嘅。 我覺得賓斯馬換莫拉大換賓斯馬會唔會好啲啊？其實，其實大家即係睇翻即係啲之前睇 U 廿一嘅莫拉大，其實幾好嘅呢個球員。 你估啲？呢啲咁嘅場合會唔會敢唔敢擺莫拉達出嚟會咧？ 應該呢一場就唔敢擺莫拉達， 即係後備，即係如果唔好電，即係膠著嘅時候換佢落嚟。係 啦，可能譬如話換人就換佢咯。但係如果譬如話呢啲咁嘅即係打比大賽嘅話咧，就應該唔會出去嘅。譬如話對翻啲譬如話少少你次少少㗎啦，譬如話利雲達啊嗰啲咪會出去咯。 係啦，咁啊講下對面啦，呢、這個馬體會今年都提及防守相當硬淨，一 pair 中堅米蘭達加埋高點，真係係非常之穩陣。另外左閘菲利比路易斯亦都係好緊要。其實前面仲有今年打得好好嘅哥斯達， 迪亞哥哥斯達。 哇！呢、這個球員今年真 係呢個球員咧，原來係巴西嘅球員嚟喎。咁咧佢就原來已經入左直西班牙，咁咧就可能會選入西班牙國家隊。 竟然， 咁但其實佢代表過巴西踢過啲友誼賽嘅。 巴西有好多前鋒咩？ 但係好坦白講，如果佢西班牙就真 都好問啊， 真係 好多巴西似乎會高 Q 特。不過而家即係馬體會有大維拿去喺左邊度夾又真係。 維拿帕哥斯達啦，已經係即係呢個馬體會前場啊。嘅入球嘅保證咁滯啦，因為佢嗰扎中場啊，艾迪杜蘭啊、高基啊，就同埋泰阿高啊、德加比呢扎，其實總體嚟講表現都好嘅，成個馬體會講，即係不論話前中後三線都係好穩定嘅，咁但係呢場波可以話係馬體會嘅第一個考驗啦， 考驗啦， 咁就係對住皇馬。咁就睇翻 三位大戰嚟， 睇翻呢個坊間嘅賠率咧，皇馬就 1.4。 系啊，主場 主場 1.4 咁啊，係我哋經常以往都睇好馬體會嘅時候咧，馬體會都係做咗皇馬嘅私家雞嘅。 馬體會即係往績成日都係去皇馬腳軟，去巴塞就就搞巴塞。 但係又咁，唔好忘記上一年嘅西班牙杯咧，馬體會係贏皇馬個波。 但係你要睇翻嗰一場。究竟踢成點先咧？人哋、人哋點樣踢法係咪先？踢到好似泥漿摔角咁樣，咁你點樣啫？啱唔啱先？除非佢今場又踢到咁樣，跟住球證又。 我 諗變成係咁樣， 唔 會啦，咁樣咁咪冇嘢好講。 啊，你真係好深印象喎、啊， 梗係啦， 我覺得個領隊即係換咗又唔同打法。即係對付肥安又唔使用咁嗱喳， 難講㗎。 肥安就硬淨啲，可能就已經搞掂。 應該講話肥安亦都會避忌呢一樣嘢嘅，因為有前朝呢個歷史呢現入，即係歷歷在目，佢冇理由唔睇返。 肥安啲波都一般嘅啫，即係一般斯文啦，即係佢又唔會好矛嘅，一兩個打仔可能俾佢我嚟做喺中場衝散。 俾俾已經係基本係公認㗎啦， 係俾俾俾俾唔係爛仔，俾俾係黐線嘅，簡單啲講係黐線嘅，即係佢幾時發癲就 咁未至於黐線。黐線咧係咬人嗰啲，譬如話蘇亞雷斯啊， 同意啊，同意啊， 係即係傻嘅就叫巴洛迪尼啊嘛， 傻都巴洛迪尼 咯。係，我覺得比比都係有時唔知幾時發神經嘅， 比比都有 試過㗎， 有精神， 即係啦，沙祖拉莫斯都會哭，即係悍將嚟㗎。 沙祖拉莫斯就叫個矛。啊，比比嗰啲即係我覺得都係 你矛我咪矛翻你咯，三條老師呢啲好合理嘅。 咁啊，呢場波就我個人就我覺得可以試下博個和，即係如果講嗰個值，即係我用賠率嚟講咧，係可以考慮下個和嘅，真係，因為皇馬 1.4， 我覺得真係太過熱啦。咁啊，巴塞咧就作客對艾美利亞呢隊升班馬，咁艾美利亞都有啲大家熟悉嘅球員喎，就是、 蘇素利物浦借咗佢嘅蘇素， 都借咗。 咁啊，我聽阿師兄講話，啊唔係師兄 ，sorry， 阿獅子就講話想啊，會唔可以回收翻阿蘇素翻利物浦咧？但係即係我咁樣講啦，我覺得唔應該咁做咯。 係啊，即係起碼艾美利亞一定有正選先啦。 同埋而家利物浦問題唔係話你重召翻一個即係。 就算話翻翻個郭天奴都未必可以解決到，咁何況仲係蘇蘇咧？ 係啊，咁啊蘇蘇響艾美利亞打得 OK 㗎，都唔錯。咁啊，但係好坦白，對住今時今日呢隊巴塞羅那咧。哇！真係fit 到癲，真係尼馬、美斯嘅組合咧，都已經係絕對成型啦。 半場巴塞得㗎啦， 半場， 我覺得都係睇半場嘅，好多波都係，即係你皇馬巴塞對住弱隊都係睇半場先可以休息下。 好，講少傷病先，馬斯查蘭奴係受傷嘅，所以今次中堅就一定係如無意係逼基塔巴查係啦，就係巴查。咁啊！但巴查上一場波都有一個入球嘅，表現亦都唔錯。 巴查都幾， 巴查俾多啲機會佢啦。 咁所以就 上季好甩漏啊，巴查。 係啊，咁啊， 即係 嗱， 都可以成才。你即係巴查嗰啲踢多幾場都得㗎啦。 奶多幾次嘅， 唔係即係巴塞嘅後防都係以奶嘢出名。 但 係 藍斯唔係幾場成才喎。 你睇咗巴塞咁多年，有邊次後防係得嘅？ 好啦，咁啊，艾美利亞咧，今日打六場波就未贏過，咁就所以就巴塞應該高啲嘅，咁 你啊， 咁啊，再睇其他咧就皇蘇會對西維爾啦，皇蘇各方麻麻地啊，再強調啊，跟住就切爾達會對 L check 啊，華倫西亞對華日簡奴嘅， 不如講下維拉利爾啊， 維拉利爾 作客對貝迪斯嘅， 係作客對貝迪斯，咁就貝迪斯啱啱就輸咗俾畢爾包啦，咁就 有咩講下維拉利爾？ 維拉利爾就我覺得主場就。啊，唔係喎，作客喎呢趟， 係啊， 啊作客就找幾啲噃，作客就真係未必話贏到貝迪斯，因為貝迪斯講真就唔曳嘅呢隊波啊，唔係太曳嘅，咁啊，我覺得就似和，因為其實西班牙普遍嚟講咧都係主場嘅，係會相對比較著數嘅，即係講真 係係係，但貝迪斯好多都好似有啲好似借咗係阿仙奴嘅球員去踢嘅， 係咪啊？應該今年就好多球員走添， 早已跟好係咪 啊？賓納特啦，即係借住都係不爾包啦，咁前面都係靠呢個佐治摩連拿啊呢啲球員頂住，咁但雖然今年真係呢隊貝迪斯係好明顯係弱咗㗎啦，咁但係主場因素喺西班牙嚟講係真係都幾 不敗喎，不敗喎， 西甲講完未啊？ 西甲差唔多啦， 等啦， 喂，講幾場德甲 ，OK， 好啊好啊， 喂，利華古信主場對漢諾威嘅，咁呢場就應該都比較接近啲，雖然漢諾威即係德國杯就俾拜仁炒咗4-1啦，咁但係。利華古信啊，即今總之歐聯嗰啲球隊啦，就星期六就打曬㗎啦， 係 咁就可以留意下呢場啊，都比較接近嘅，咁就拜仁就對和夫斯堡嘅，咁應該拜仁都高啲， 都應該會炒啦。其實拜仁啱啱嗰場對漢諾威就真係做呢隊啦，咁都贏4球咁啊。 啲睇得另外多蒙特就主場對佛賴堡啦， 冇啦， 咁啊係啦，可以應該都穩啩， 好。 仲有場哈法柏林對緬恩斯就可以留意下，哈法柏林今年主場都 OK 嘅，即係季初佢係正似樣嘅呢隊波， 係 即係今季似係會企得穩喺德甲度，咁啊可以睇下咯。同埋尾場有個法蘭克福對漢堡，咁啊我會覺得法蘭克福應該都會好啲嘅主場， 係好咁就係咁。好咁啊，我哋啲 tips 就嚟咯噃， 嚟啊！ 咁啊我先啦， 好 咁啊。今次揀三場西甲啦，真係愛斯賓奴咧就要 win 嘅，愛斯賓奴 win， 切爾達 win， 同埋皇馬嘅和啊，啲三場。好，咁啊， 到我啦， 切啦。 好，咁啊，英超啦，富咸對卡迪夫城，咁啊要卡迪夫城受讓一球嘅。 咦，啱喎。 要下盤。 啱啊。 咁啊，另一場就意甲啦，羅馬對博洛尼亞要入球大啦。 哦，要大啊，反而。 係啊，入球大。羅馬都幾掂啊，最近。係啦。 好啊，跟住我啦。咁就熱刺對車仔半場和， 半場和係 跟住就德甲啦，嚟翻場法蘭克福對呢個漢堡要法蘭克福 係 另外星期一嗰場愛華頓對紐卡素睇好愛華頓，愛華頓贏。 阿慈生個膽燈已經破咗啦，大家要留意。 係啊， 提一提漢堡，漢堡就 confirm 咗雲馬維克就會係教練。 哦，咁呢場波係咪佢？ 會係佢執教㗎啦。 哦，咁啊要睇住啦。 即係睇下點啦。 佢話即係最緊要首要任務要執好啲防守。 但漢堡個陣容都係差少 少。哦，驚一又點啊？ 熱刺嗰場細， 熱刺細係。 熱刺對車路士。 熱刺對車。跟住就 修咸顿对水晶宫，修咸顿赢 啊，合理啊， 合理。 咁跟住就利物浦嗰场都系细啊， 细对作下对新特兰，细 作下对新特兰。咁、okay、应该咧就差唔多 啊，英国个赔彩率都几够噶。 啊，仲有后城对韦斯咸大。 大、okay, 好 好 好使唔使卡妹啊， 卡妹嗰度 卡妹有呢个飞鸽传书， 係飞鸽传书，哈化柏林对缅恩斯大，熱刺对车仔和啊， 嗯 啊，依然系唔怕死嘅布伦瑞克对斯特加，係今日布伦瑞克赢， 布伦瑞克主场啊， 係啊，主场啊， 啊 哦、史云斯对阿仙奴，客胜啦，屌咁 喎， 阿仙奴赢， 系咯， Steven 万众期待，你快啲过嚟，快啲过嚟， 比较旺啲啦， 万众期待，大佬，唉，呢度， 有啊， 读咗，好，Steven 系点啊 ，Steven， 有好多场你拣咗啦， 唔紧要啦， 我谂今个其实今个礼拜心水好差，不过是但啦。哈法柏林啦，我其实同阿卡梅一样，我要哈法柏林。 嗯。 我觉得缅恩斯嗨几场，我就追到佢赢为止，追到佢。 哈法柏林主场都犀利嘅。 系啊，所以睇见缅恩斯弱啊个势，咁跟住要另外一场德甲，我要不莱梅。 系。 要买不莱梅。另外就要意甲要费仁天拿。 OK。 系啦，三场。 好。不莱梅就主场对纽伦堡嘅。费伦嗰场系费伦对咩啊？ 费伦啊，等阵先吓，费伦就对呢、這个。 我原本想同阿卡妹对到，不过算啦。 费伦。 系费伦主场对帕尔马，星期一 系礼拜一嘅帕尔马吓。哦，仲有夏沙特。 夏沙特。 咁嗱，大家俾个忠告大家，我啱啱先系穿咗七场嘅比赛。 都叫你冇穿咁多。 OK。但係其實嗰場掂曬嘅，咁樣嗱，你哋諗過啦，咁樣 啊，你快啲啊，快啲， 跟住車仔贏啦嚇，我搏㗎，跟住皇馬贏啦，跟住就拿波里你贏啦，同埋愛華頓贏啦， 咦，今個禮拜冇人貼曼聯喎，曼迷會唔會補翻？ 唔需要啦，辛苦曬，我太登落實在。 喂，我哋有玄學大師啊！ 喂，大 师，大师啊！ 一上次一听到阿仙奴，我就出嚟讲嘢。 穿到尽啦，而家 听到曼联咧，让球主客和买客， 咪系 西布朗， 喂， 加多个阿仙奴胜。 嗱，留意阿大师， 大师又嚟啦。 系啦，留意阿大师同 Eugene 个穿到尽啦。咁啊， 系 啦，差唔多啦。 好，我哋今晚差唔多啦。 加翻咪 头先俾个波篮都穿到尽嘅。 系啦，留意接住落嚟啊，大师嘅节目啦，系啦。 冇错，好啦，我哋今日节目差唔多啦。 好， 咁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下个礼拜见翻杰斯啊。 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